整晚咧都系落住雨啊。所以咧，朝头早你起身揸车翻工，或者系行出去搭车都好，都要慢慢行，小心谨慎啊。 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我。一星星有爱意存在 Love 尽吐内心声，说话涌出真爱，人为你，全为你，充满期待，未理会倾诉痴心应不应该， 只知心里面意大爱与不爱， 我的说话未会改，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爱。 低低呼，细细诉，心坎中都倾出美意与期待。 为你露心声，每字显出挚爱，人为你，全为你，心里放开。里面仪态，爱与不爱， 我的说话未会改， 我的心常为你而开， 为你愿倾心，每日真心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 汤静串黄以嘉，一声 hi， 一声 bye 啊，同你一声 hi 先，早晨啊！可能有啲朋友咧，哎呀，又要出门口啦，一声 bye 啊！不过有啲出门口咧，都可能一路带住手机或者收音机去听呢个节目，都大有人在。总之出去咧，就一定要带遮啦，小心啦。咁啊，惯咗晨运嘅朋友咧，都系风雨不改噶啦。咁啊，但系虽然系每一日都系你行熟悉嘅路线，但系咧都要小心，有啲位会唔会跣亲啊？咁样样吓。特别有时可能对鞋底会不会去滑晒牙呢，咁你呢落雨天嘅时候就千祈唔好着嗰对鞋啦。如果唔系呢就好容易跣到。咁提醒大家，天文台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现时时间呢就5:13。今日呢就是7月19日，农历系6月初10星期一嘅清晨。咁同时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呢发出咗，系一号时间到今朝8:00。咁啊，喺过去嘅几个钟头咧，呢个热带气旋咧，热带低气压咧移动缓慢啊，并且系稍为增强，除非该热带低气压采取较接近香港嘅路径移动，本港普遍嘅风力咧会喺早上显著增强嘅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喺今朝早都维持一段时间。与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咧，将会喺今日咧都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噶。咁都要做好一啲嘅防风措施嘅。如果你系有一啲盆栽嘅，都系即系风吹都摇动嘅咧，就摆翻喺一啲个安全嘅位置，以免咧就整亲人啊。 今日天气预测咧就会系多云，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啊，亦都有几阵雷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都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雨势咧都有时颇大啊！而家温度26度，湿度95%啦。 过去与你相会更上演，交织几多爱思，两心相依，刻比花与蝶，只有月。云纵使尽蔽光照耀，心愿何曾美大笑？天边呼啸，纷飞冲摇，滴破超正事。色力声声，声声欢笑，愿会永莫停。此际情怀相对服相依，岂会有寂寥？痛悔过去一心两相依，搜尽心底爱思。 小楼听雨，亦都系此时此景啊，都系落紧呢个雨水嘅时候啊，咁啊水塘都一路系不断嘅有水，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方便嘅，开水喉就有水，就系来自呢啲雨水，但系我哋都要珍惜我哋嘅用水啊。 似是无厘吗？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

寂寥，拥抱热恋中，深深的回忆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你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洋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照亮热暖心头中，啊，会否与他这原地相逢，为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暖中，啊，伤心的回忆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流逝像风，伤心的回忆又泛起昨天的偶遇，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 雨中的恋人们刚刚举行他三场的演唱会，在16至18号演出的黄海芹，是一个比较新的地点，西九的戏曲中心大剧院完成了。早晨还有三分钟到5点半， 在我的心中转，令我心里泛起温相聚有缘，难道你是我今世缘，或者你是今生的缘，芳心转，芳心乱，分不清我热情暖，从那天 天文台仍然发出了一号戒备信号，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八点钟。京华春梦里面的插曲，当时都封魔很多的剧迷，今生不负爱， 从那天与君初相识。 长远。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过去几个钟头移动缓慢，并且稍为增强。除非热带低气压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本港普遍风力在朝早显著增强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一段时间，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今日会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警方国安处早前就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悼念刺警案疑犯以案一事展开调查，并且去到港大调查和搜证。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港大部分学生感谢疑犯，等同认同甚至美化疑犯的行为，有可能触犯国安法入面有关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条文。又指去到港大搜证是要调查相关人士背后的意图和目的。被问到曾经献花和表达谢意的市民，警方是否都要搜证，萧泽颐回应说不排除有关的可能性，但强调要视乎情况。英国新增48,16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5人死亡。虽然在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下确诊数字反弹，但政府如期在今日放宽英格兰地区的防疫措施，包括取消口罩令和社交聚会的限制，被高风险企业重开等，被传媒形容为自由日。不过有关决定惹来专家和在野工党批评。首相约翰逊为取消限制辩护，强调疫苗非常有效地削弱确诊和住院，以至是确诊和重症或死亡之间的联系。反问如果现在不这样做，几时才可以？但是敦促民众保持谨慎，强调病毒仍然存在。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武装结束一连两日在多哈的新一轮谈判，虽然未有重大进展，但双方同意继续会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根据联合声明，双方承诺继续进行高级别谈判，直至达成解决方案，并且会致力在阿富汗全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塔利班发言人说，组织在会谈期间未有提出停火，会继续与阿富汗政府会面，认为会谈是拉近双方的好机会。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也可能影响本港。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即是在北纬 20.8 度、东经 113.4 度附近，预料初时几乎停留不动，稍后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那个热带低气压移动好缓慢，并且稍为增强。除非该热带低气压采取较接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本港普遍风力在朝早显著增强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一段时间。同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将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亦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6%，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8点钟。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天气咁热，我真系冇心机出街啊！ 而家足不出户都可以用耳仔唱游大湾区噶。 咦，有好节目就快啲话我知啦！ 咁就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下午三点戏曲天地湾区粤韵嘅环节，带你向大湾区出发，速递当地梨园动向。 可以喺屋企凉住冷气咁游走大湾区啊！我哋唔会错过噶。 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嘅人，唔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处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的故事，由李路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兴宇领衔主演。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又是第二日的开始了。咁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喺第五台嗰度咧，十点啊，八点到十点呢两个钟头嘅时段咧，咁亦都系大家听开嘅，都有少少时间啦。嘅大概好似一个星期至啊两个星期度嗬，系啦，谂一谂翻系啦。咁就系原创下嘅有趣空间之后咧，就有一个自在早晨啊。Bear 地做嘅吓，陈永红咁，但系做两个礼拜到咧又告别啦，咁啊又迎嚟另一位嘅主持人，咁我都好开心，就见翻我嘅旧老友啊，系啊，原来即系睇翻佢 Facebook 咧，都话一别就十八年啦，离开港台十八年咧，而家系即系再次回归啊，所以世事咧就无绝对嘅，咁啊人生咧都系跟翻自己嗰个轨迹咧一路去行去走，咁啊当初可能咧佢都冇谂过会翻嚟。但是有些时候呢，是原来适当的时候呢，又会有些适当的事情会出现。等于说有些在爱情路上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一样。咁讲紧呢就是自在早晨的这个新的主持，接棒的主持呢就是陈永业啦，是啦。咁啊佢之前呢喺第一台嗰边做嘅。咁就係有做呢个开心新航先啦。咁跟住中间嘅日子呢，大家都有见过佢喺公仔箱度出现啦，就专系做访问嘅。咁而家返嚟呢又继续返佢嘅音乐嘅节目。其实中间佢都冇乜断过㗎，都喺啲嘅网台嘅节目呢係有做过。都是拿手好戏，是擅长他揀很多靓的歌和大家分享在这个早晨的时间。咁大家记住今朝要捧下场啦。咁陈永业就话嗯，我哋咪睇过一个嘅宣传声带啦，打波先至嚟落雨。咁陈永业就话开工先至又预着呢个打风嘅时候。不过亦都咁，我觉得系另一个睇法呢，就话打风都打唔甩啦。始终呢喺打风嘅期间，大家都仍然仲多咗啲人听添，可能嗬。喺呢个一号戒备信号亦都发出咗之后，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八点。咁即系话自在早晨嘅时间啦。睇下到时嗰个情况而定，大家继续去捧场。陈永业自在早晨是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雨在满天上跌浮云，像看街上那人群，苦坎逐尘，听骤雨不断到凌晨。去窗上那微尘， 是泪痕。月下过不断到明晨，尽去街上那泥尘，洗去逐尘。 成晚咧落住雨吓，咁大家喺寻晚都知道咧，天文台发出咗一号嘅戒备信号，同埋一早少少嘅时候咧都知啦，因为而家即系好发达啊啲科技，神咁早都知定预告定差唔多咯，可能会挂一号啊咁，挂一号之前嘅时候咧，都感觉到啲风吹埋嚟都系有少少唔同嘅，有啲异样嘅吓，咁而家呢个都系一个风的季节，大家系要留意一下啦。一号戒备信号系发出咗，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早嘅8点钟啊。咁呢个天气情况系，譬如话呢个风又如何咧吓？咁咧就系大家都密切留意，或者自己去上去天文台个网页咧都睇得到啦。就话现时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气旋啊，会喺今明两日咧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为该区带嚟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本周后期咧，华南沿岸仍然系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此外，热带气旋烟花会喺未来嘅几日咧系横过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随后大致系移向中国东南沿岸一带嘅。咁所以咧，其实系吓呢两日啦，都系应该系特别多啲雨水嘅。咁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啦，有大骤雨同埋狂风。亦都有几阵雷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刚刚我哋听嘅咧就系威里嘅系雨吓，落紧雨嘅雨，咁啊亦都谂起有另一首歌咧，比较旧少少，听落咧好似系即系嗰时台湾剧集保镖啊咁嗰啲类型嘅歌曲咁样，又或者似交道嗰种旋律，就系、是、徐小凤嘅呢一首咧，就系、是、叫做《雨中花》。 雨 坏那老街不讲理。 一首比较少听啲吓，徐小凤嘅《雨中花》。早晨啊，你听紧嘅系7月19日，农历系6月初10，星期一朝嘅清晨上嚟，陪你度过呢个早晨嘅系我。我是钱佩卿，而家温度26度，一气界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有噶。 吹着浮雨，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得世界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世界多么美丽，啊 微风轻在细雨里，漫步青青草地，山草也在轻轻低语，诉说人情秘密，让我们共寻觅，诉说无尽秘密，让我们共寻觅。 邓丽君的微风细雨，休克戒备信号仍然有的，今天是多云有骤雨和有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高温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有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咁除咗一号戒备信号之外，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兴，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早晨，我是麦长青，麦包哥哥。每日的早上，我翻工之前一定会望下对仔女嘅，见到佢瞓得好甜咧，我就会充满咗力量去开工噶啦。仲有啊，唔单止系望仔女噶。如果你未结婚嘅，其实每日出门口咧，你可以睇下天气，阳光普照，心情自然好啦。如果遇到雨天嘅话，千祈唔好灰心，因为听日就会有阳光啊嘛。同埋有时落完雨之后，个城市会洗得好靓、好干净嘅。阴天又唔怕，因为有时阴阴地咧，又令你谂起好多嘢嘅。所以最紧要识享受每一刻。祝大家身体健康，清晨爽利。 呢几日嘅时间咧，我好多朋友都有去书展啊。其实年年嘅书展咧都系几虚撼嘅，排队啊排晒大长龙。咁啊，旧年因为呢个疫情啦就停咗啦。咁啊，今年所以系咪因为咁样咧，就好多人咧都饿咗好耐啊。所以咧书展咧一路系打蛇饼咁样。咁同埋今年书展嘅期好似咧就比往年嚟讲冇咁多嘅，14号开始咧，至到20号，即系听日咧就结束噶啦。咁所以大家都会可能系把握时间去吓，咁啊睇书展咧就喺星期六嘅时候我都有去啦，因为我嘅嘉宾主持崔宇博士咧就喺嗰度有个讲座，年年咧佢都会出书嘅，都写好多书，好勤力啊，咁啊而系喺出书嘅时候咧都会系被邀请咧做一啲讲座，咁喺讲座嘅时候咧我就同佢一齐啦，好似我哋做节目咁样系一齐同大家见面啦，介绍下呢本书啊内容系点样样啊，有啲咩嘅特别之处咧，咁等大家都知下，作为一种常识咧系好嘅，咁想知道嘅时候，你咪可以买本书睇下啦。咁我除咗有崔博士之外咧，咁啊，我另外嘅嘉宾主持吕博士，佢今年冇出书，不过亦都受大会邀请咧去做一个讲座。再有一个咧就系一阵间会出现嘅啦，就是、钟志光，咁佢啊有生以嚟咧就系第一次出书，佢自己谦称就话：，哎，可能都系最后一本噶啦，写书就唔会边有咁多嘢写啊咁样。咁啊，今次咧咁佢出书咧，所以我哋都会支持下嘅。作为佢嘅拍档啊，我梗系会支持啦。咁朝早喺11点半到咧，佢亦都会有一个讲座，就讲讲佢呢一本书写书嘅心路历程啊。就算是打住风都无所谓啦，要风雨无阻都不会改期。书展继续这两天，我就继续去捧我老友场。风雨无阻 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 周华健。 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

到7:35，继续有医生与你，星期一至五晚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0日。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冬奥开幕真的很兴奋。 咁兴奋，净系唱歌又点就啊？一于上港台网站冬奥盛事共融体，用打气 emoji 同字句组成打气图像，表达你对港队嘅支持啦！ 喺社交平台分享打气图像嘅时候，加入 hashtag 冬奥盛事共融体，仲有机会得到运动纪念品添。 即刻上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olympics 冬奥盛事共融体， 齐打气，撑港队！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6:11嘅时间啊，仍然系1号戒备信号系挂起咗啦，咁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8:00嘅。今日天气方面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今日是7月19日，农历是6月初10，星期一的朝头早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一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钟志光啊，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咁呢几个星期咧，我哋都会系就住咧呢个都系生活嘅话题啊。就嚟咧，去到如火如荼嘅時候咧，都應該多人講噶啦，就有關奧運嘅嘢。 即係一個禮拜啫嘛，開幕啦， 今日都19日啦，咁你會好忙啦。 係啊，到時每日都會同大家見面啦，為大家主持奧運嘅節目咯。 啊，亦都多謝你忙中咧都嚟同我哋做清晨爽利呢個環節。 都要嘅嚇，即係同啲聽眾啊，一個禮拜傾下偈係我最開心嘅時候啊。 嗱，其實奧運咧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啦，即係世界各地係全世界咁多啲運動選手一齊嚟做一個公平一个竞赛，但系以往啲历史咧，我哋都睇到咧，奥运好多时又同政治啊楞上一个关系咁样样吓。 嗱，你讲得好啱啊！即系其实咧，一般人成日都讲，即系体育应该不涉及政治。 系 咁，但系呢个我谂讲还讲啦，即系面对现实咧，好多时体育都同政治会系藤楞瓜，瓜楞藤啦。咁你讲到呢个问题，我又记得。较早前就算喺香港咧，系有啲议员咧都提出一个问题咧，希望即系运动员咧系要做啲任何功夫，点样令到佢哋咧唔好将个政治信息咧带去奥运。 嗯。 咁与此同时咧，奥委会嘅秘书长黄敏超先生咧，亦都系立即咧系出嚟去解释，即系佢解释意思啫，就我谂可能都唔系用解释啊，而话出嚟咧话俾所有人听，其实 不嬲，唔係因為今次，唔係因為而家，不嬲咧，運動員代表香港出去參加呢啲大型嘅運動會咧，佢都會係有個同意書係簽咗咧，係唔會將任何政治或者唔恰當嘅言行咧係帶出嚟，因為畢竟所有運動員都係代表緊香港去比賽嘅，咁呢個係好清晰嘅。咁提出嘅議員可能對呢方面唔係咁清楚啦嚇，咁而家終於搞清楚。但係先你頭先提到個問題咧，其實政治好多時候咧都會影響到呢個奧運嘅。嗱，我哋諗下80年啊，莫斯科奧運會，咁因為蘇聯咧當時係入侵呢個阿富汗啦，咁啊西方國家咧就杯葛佢啦。咁去到94年咯，到美國辦啦，呢個蘇聯嘅盟友啊，各方面就話：喂，你上次杯葛我，我今次我又唔嚟玩啦。咁又或者咧，有啲時候咧係南北韓攜手進場又有，咁呢好多係政治事件咧，都係似乎我哋避唔到啊。咁其中有一個比較係明顯啲嘅一個政治議題咧。我想都是1936年柏林奧運 很早期的時候 很早期啊，因為大家都知道1936年呢就其實在歐洲來講，如果在中國呢就已經差不多開始37年就盧溝橋事變啦，有些八年抗戰啦，當時就是這樣說，但是有些現在的歷史學家就說喂，不是抗戰不應該是1937年開始，應該就是1931年由918事變開始，即係可以講到咧，36年已經處於呢個戰雲密布嘅階段， 動盪啊咁樣。 動盪啊，喺歐洲同樣係啦咁，但當然就未有咁明顯嘅。歐洲咧係去到1939年咧，呢個德國咧係入侵波蘭先正式揭開第二次世界嘅序幕啦。咁1936年咧其實已經係都好緊張嘅。咁而當時1936年就柏林運動會嘛，柏林辦奧運啊。咁原來咧，就話希特拉咧，本來對奧運都唔係好感興趣嘅喎，咁但係問題咧，佢其中一個宣傳部長啊，柯培爾咧就提醒佢啦，佢意思就話咧，今次啊柏林奧運咧，如果我哋啊阿里安民族啊，即係佢德國民族阿里安人咧，係囊括曬嚇大部分嘅獎項，有好嘅表現，即係話到俾世人聽，我哋阿里安咧係個優越嘅民族，咁希望喺呢度咧高調做一個宣傳，咁呢樣嘢啱聽，阿希特拉咧覺得係，咦啱咁樣， 可以乘機做宣傳。 係啊，咁啊循呢個方向去走啦。咁但係其實結果令佢好失望，特別係喺呢個田徑上面啦。咁啊，美國咧當時一個田徑大國啊，咁而佢其中一個好突出嘅選手咧係叫做歐文斯。咁佢喺比賽當中咧係個人攞咗四面金牌。咁佢呢個紀錄咧一直去到後期咧係去到80年代咧喺呢個劉易斯先平咗佢嘅紀錄啊。咁而當時歐文斯點解話咁特別要提佢咧？就是因為佢係擊敗咗阿利安民族嘅人，而喺呢個100公尺啊、200公尺啊，都係攞到金牌，南非人嚟嘅。 咁啊，德國梗係唔高興啦。 唔高興，咁同埋咧喺個頒獎禮上面咧，好多其他獲獎者咧都會向希特拉做個納粹致敬嘅手勢，但係佢冇，佢即係將一手咧係放翻喺個心口度咧，即係你其實你睇到而家美國運動員攞到通常都係做一個咁嘅忠於國家嘅手勢啊。嗱，呢件事嘅意義背後係咩咧？我只可以講就話，無論你點樣將政治去帶入體育。但是體育始終是體育，不因為你是政治的元素而影響了體育的表現。你在體育入面你是贏就贏，輸就輸。 所以其實呢是體育呢都是說歌頌和平的嘛。 啱啊，奧運就是這樣的訊息的嘛。 更高更強。 是啊，奧運本來就是這樣的嘛。古希臘的時候呢是辦奧運會呢，就是說他們在邦與邦之間縱使是有戰爭，但是一去奧運的賽期咧，所有戰爭都暫停嘅，係啊。咁但係呢個情況咧，你講緊喺日後啊，特別係現代奧運之後咧，頭先我哋都提啦，有好多政治嘅事件咧係牽涉入去，咁同埋咧係辦奧運咧，大家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咁譬如你講緊柏林奧運，原來咧背後就係想突顯佢阿里安民族嘅優越啦。咁而有啲情況咧，辦奧運咧就希望令到奧運係改變咗國內嘅經濟，亦都有 嘅 喎。 所以一定係有啲私心嘅。如果你嚟到你譬如主辦嘅地方，你多人嚟嘅時候，你經濟都會繁榮嘅咁樣啊嘛嚇。 我又唔敢膽講係咪私心啦，但係嗰個從實際反映到咧，譬如嗱，88年嘅漢城奧運啦，咁佢辦完奧運之後咧，佢係國內嘅經濟真係起飛喎嚇。呢個84年洛杉磯奧運係賺好多錢嘅奧運喎，係不過咁多個城市咧，大家知道咧，今屆就係東京辦啦。東京咧，我就俾個名佢啊，一個奧運嘅悲情城市。 點解咁講咧？ 唉，你睇翻佢嗰個辦，即係奧運嗰個歷史源流啦。其實咧，佢哋最早咧係 想申辦1928年的奧運會的最早期。 最早啊，仲早過呢個三號嗰個。 早好多。咁但係因為咧，其後咧喺20年代咧出現咗關東大地震，咁、令到佢哋咧就冇辦法去申辦或者打消呢個念頭啦。 咁後嚟佢都喺1964年嘅時候都有舉辦過噶嘛，即係佢係主辦國嚟噶嘛， 其實就唔係1964年嘅。本來1940年嘅奧運咧，就係、是、由呢個東京主辦嘅，已經係申辦成功噶啦。咁但係頭先我哋都提過啦，因為1937年咧就係、是、開始侵華啊嘛。咁有兩個説法嘅，咁就係話，因為你侵華發動戰爭，咁所以咧就被褫奪呢個主辦。咁亦都有説法咧，就話冇，唔係褫奪佢，只不過係咧。日本都無暇去搞啦，都唔得閒搞啦，掛住搞呢個中國啊，掛住打中國都唔得閒去搞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1940年嘅奧運係停咗嘅，咁、因為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停咗嘅，咁、所以一路去到戰後咧，1964年咧。日本就辦返呢個奧運，就係、是、東京啦，聖戰就係東京啦。 怪之你話佢都悲情啊， 仲有個悲情㗎，就係、是、呢，因為當時呢佢哋嘅首相即係總理大臣係邊位呢，就叫做岸信介。咁岸信介呢，而家講個名可能你好陌生呢，但係佢原來呢同啱啱即係卸任咗，即係去年卸任咗嘅安倍晋三啊，日本嘅首相呢係有親戚關係㗎、安倍就叫佢做佢嘅外祖父啊，外祖父啊，即係呢、這個阿公阿公阿婆嘛，阿公阿婆系啊，佢公公嚟噶。咁而當時申辦1964年成功咧，安倍晋三約莫可能係6歲到啦。咁岸信介咧就係、是、用一個好好嘅口號去爭取申辦，就係話戰後日本嘅重建同埋復興。咁呢個係令到世界人士支持佢，俾東京係辦奧運會。咁、而其實呢個奧運會咧，同香港都某個程度息息相關噶。咁我睇翻啲文獻咧，當時嘅聖火傳遞咧。是嚟過香港的、所以如果大家呢而家走去宋皇台公園附近呢，咪有一條叫世運道嘅，原來呢就是當時聖火係經過嗰度啊，咁所以之後呢就將嗰條街道呢就命名做世運道啊。嗱、再講個悲情喺邊度呢，就係頭先我講個岸信介係呢個首相啦、總理大臣啦，咁應該呢就以主人家身份係出席呢個1964年嘅東京奧運啦，但偏偏呢喺好似1964年頭咁上下嘅時間呢，因為國內有啲嘅動亂啊，有啲學生嘅示威啊，就令到岸信介呢係要下野，即係要辭職，做唔到。咁即係換句話呢，當時佢一手申辦都，但係佢冇辦法以主人家身份出席，咁呢個其一喎。 好遺憾嚇。 但係你有冇諗到啊？就係、是跟住之後，安倍晋三啊，佢個孫啊，就用翻佢嗰套，因為你睇到喺經濟泡沫爆破之後咧，日本咧經濟好差啦。咁啊，但21世紀咧，有呢個福島事件啦嚇，各方面咧令到日本咧都係個國運唔係咁好啦，經濟唔好啦。咁、其實安倍晋三咧就用翻佢外公嗰套啦，就希望咧透過奧運去恢復翻日本嘅經濟秩序啊，或者一個振興啊。直情係行翻呢條舊路啊！咁、但係如果呢個奧運冇受疫情影響，係舊年去辦嘅， 係嘛？ 舊、年辦咧， 7月24日 開幕，安倍晋三咧就自然係在位嘅總理大臣啦， 係嘛？ 即係以主人家身份去迎接呢個奧運啦。 係啊， 但係偏偏就辦唔到。咁而佢亦都喺8月咧，因為健康嘅問題咧就下台。咁、你諗下？系咪几巧啊？真系 个宿命啊！吓，系咪咁样咧？吓， 似乎都系噶，似乎都系噶， 咁啱嘅嗬，真系。 系啊，所以你话日本系咪一个悲情城市咧？ 咁嗱，好啦，就算而家喺东京举办啦，7月23日开始啦、其实一路都系边去谂住主办，都仲有好似好多恐惧咁样啊，喺惶恐之中去做嘢，系咪咧？ 可以系咁讲，咁但系我自己嘅感觉就系话，既然嚟到今日啦，咁都要办啦，咁就唔好谂太多负面。盡量辦好佢，咁呢個我諗係世界所有朋友個目標啦。咁同埋仲有個意義咧，就係、是、我哋要戰勝大自然，或者我哋要盡量做好啲。當然我如果我話咧，戰勝大自然咧，好似誇張一啲係嘛？大自然係咪道理戰勝咧？咁呢個真係好似係講大咗。咁、但問題我哋要有個信念咯，唔好俾你打倒。 冇錯， 疫情係嚴重嘅。咁但係希望盡量做好佢啦。有朋友又問我啦，佢話：，嘿，咁係咁，不如唔好辦啦。日本話又即係個疫情又緊要，唔辦唔得咩咁樣？咁嗱，好老實講喎，東京真係冇決定權嘅，唔到佢決定嘅。 係奧委會嗰度嚇。 冇錯，你講得啱啊，因為咧。佢因為經過一個申辦嘅過程咧，咁你我哋叫 bid 到翻嚟咧，咁佢就係要同國際奧委會咧係簽咗個協議書，即係或者合約啦。咁如果唔辦咧， 或者由主办方单方面提出是不办呢，他要赔偿的。 嗯。 咁而家呢，因为做了很多基建啊，好多嘅损失咗啦。 早两年去都有去，我諗香港好多朋友都去日本玩啦，呢个都经常去嘅地方。佢好多地方要去，即係机场又重整返啦，有啲基建嘅嘢都做晒。即係等于如果你係做主人家请人飲，点知到头来唔係好多人嚟到嘅时候，你个心係即係有啲戚戚然嘅。 所以佢国内呢讲緊呢，就话如果唔办呢，起碼就係日本嘅東京嚟講咧，就係約摸係45,000亿日元，咁呢個係即係可能係一個數啦。咁同埋咧，國際奧委會咧又收咗好多轉播費，我淨係講轉播費啫，全球約摸係收咗51亿美金。咁所以我諗嗰個經濟損失會好大咯。咁嚟到呢度為止，我覺得都係我都係希望咁諗啦，盡量辦到佢，即係唔好再講呢樣講嗰樣啦。 喂，嗱喺你作為做主持嘅時候，你可以想象得到，到時你去描述一啲嘢，同以往冇乜分別，只不過可能係冇觀眾， 冇觀眾，有可能 冇海外嘅觀眾，即係冇以往咁多，有啲人好捧場噶嘛，係嘛？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咁但係講緊運動員嚟講咧，我諗對佢哋嗰個鬥志啊、比賽唔會有影響嘅。係。始終都是預備了咁耐啦，係嘛？我哋都預備了咁耐啦，不過褪遲了一年啫嘛。 我哋都係做 show 都係啦，有咩事都好啦。The show must go on 啊！ 啱啦，啱啦， 我哋一定要去完成咗佢。 冇錯，冇錯，冇錯嚇。 好咁啊！哎呀，唔該曬啊，鐘仔先嚇。咁啊，你嗱呢排咧就書展啦，你都好忙碌啊。上個禮拜都提過你本書出咗啦。 係啊，係啊。 嗰本書叫做《誤落塵網中》。 係啦，嗱，你講到呢個問題咧，嗱，今朝同大家做緊節目啦，咁跟住就當然要食個早餐啦。咁啊，稍事休息咧，我就要去呢個會展啊。係。咁因為今日書展咧就會有一個講座俾我嘅，就係11:30。咁到1:00，咁如果各位朋友咧有缘咧、大家可以见见面啊，想我签个名影个相，绝对冇问题啊。 通常咧或者有啲系提早报名，又或者 walk in 都得咁样嘅。 紧要啦，最紧要老友记见下面啫，最紧要。 最紧要系要打卡啦，认真想签个名 啊。见下面吓， 祝你本书咧可以即系多啲人去买， 多谢 受欢迎。 多谢 你记住同我签翻名， 一于冇问题啊。 好，下个礼拜我哋仍然继续讲奥运。 系啊，睇下啲运动员啦，我哋下礼拜讲好 唔好？好啊，咁下星期一见，拜拜。 拜拜。 白川青空みんな三風拳咲くあの北国の北国の春季節が都会ではわからないだろうと届いたお袋の小さな包み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かな帰ろかな舞う木橋唐松の音が吹く北国のあ北国の春好きだとお互いに言い出せないまま「どうしてる」「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かな」 笑べ歌聞こえる北国のあ北国の春兄貴も親父にで無口な二人がたまには酒でも 港台电视三十一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大家有没有听过多发性硬化症这个病呢在香港现在大约有600至700个患者算是比较罕见的疾病想了解多些这个病的资讯就要黐实我们 另外还有不同的小环节齐齐破解坊间医学迷思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7:35 港台电视三十一 首先我们听这个北国之春因为我们讲起东京是奥运悲情城市所以听首幽怨的日文的歌好了多谢你收听听日星期二早上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热带低气压喺过去几个钟头移动缓慢，并且稍为增强。除非热带低气压采取较接近香港嘅路径移动，本港普遍风力喺朝早显著增强嘅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喺今朝维持一段时间，同热带低气压相关嘅大骤雨同埋狂风，今日会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英国皇家海军航母伊利莎白女王号战斗群据报可能在9月停靠日本港口。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和英国政府正是展开协调，预计伊利莎白女王号将会停靠神奈川县的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战斗群其他舰只可能分散停靠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横须贺基地、京都府武贺基地、广岛县吴基地和长崎县的美国海军佐世保基地。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预计星期二在东京会谈，确认有关安排。伊利莎白女王号战斗群5月从英国出发，计划在日本近海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联合演练。战斗群多名船员早前确诊新型肺炎，但英方认为不影响航行和联合训练。教宗方济各接受结肠手术出院之后，恢复在梵蒂冈主持周日讲话。方济各发表历时14分钟的讲话，看起来精神不错，但声音似乎较住院之前弱。方济各提到休息的重要性，呼吁信众应该学习怎样休息，将手提电话关掉，摆脱现代生活的压力。方济各又谈及各地近期事件，包括为欧洲水灾的灾民和古巴遭受苦难的民众祈祷，又呼吁结束南非的骚乱。84岁的方济各今个月4号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切除部分结肠，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才返回梵蒂冈。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出院，医院在声明说，院方会继续观察博尔索纳罗的情况，他将会以门诊病人身份接受一组医疗团队协助。博尔索纳罗说自己的感觉良好，渴望重返工作岗位。博尔索纳罗一度连续多日打CE，在过去的星期三被送到首都巴西利亚一间医院，后来转送圣保罗的医院接受进一步调查，接受进一步检查，并且接受和肠阻塞有关的治疗。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6:00，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即是在北纬 20.8 度、东经 113.4 度附近，预料初时几乎停留不动，稍后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 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唔稳定，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早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19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选举事务处公布有份投票选特首的选委会界别分组临时投票人登记册，大约有7900名选民，较修改选举制度之前少了97%。其中新增加的基层社团组别，有一系列的地区组织，不少授权投票人都是建制派的现任或者前任区议员，稍后会有特写报道。 中学文凭